最终BOSS比起之前四个BOSS当然是要厉害一些的， 但在强大的选手和团队面前依然不够看， 所有人甚至是在关注着毁人不倦的变化， 这种三心二意的状态下， 最终将最终BOSS给撂倒了。 BOSS首杀， 副本首杀， 一股脑的都被系统公布出来了。 一个个犀利的名字已经是第五次、第六次赤裸裸地在世界频道里展示，玩家们完全就是面面相觑的状态。叶秋、王杰西，如果角色背后真是这两个人的话，那这个首杀记录真的太华丽了。这两个是什么人呢？ 是将荣耀职业联赛诞生至今产生的八个总冠军当中的五个收入囊中的人，而现在这样的两个人居然在联手刷副本，这首杀记录看得真的特有一种历史记录的感觉。所有目睹这些人名字一次又一次刷屏的玩家，都有一种参与历史的感觉。但创造历史的这些个选手们， 此时却对记录没什么感觉。BOSS倒下后，他们也都第一时间去查看输出统计了。毁人不倦就是此时的明星，最受人关注。名次上，毁人不倦还排在最末，但是相比上一个BOSS，数据上又有显著提高。自学成才的莫凡进步还是非常神速的。 莫凡现在也不急于追求名次上的上进了，查看输出系统，看到自己拥有数据上的进步，就已经倍感欣慰。他期待着赶紧再开个副本，让他再做练习。但是这帮家伙这时又开始磨磨蹭蹭的领起了首杀奖励，这让莫凡着实有点不耐。首杀奖励，这才是双方重视的重头戏。 我再最后确认一次分配方案。王杰西的态度像是在职业赛场上和叶秋打比赛一样认真。按需分配，散人全虚。玩笑，我去战斗法师、鬼剑士和牧师三职业。说好了。哎，你这种浓浓的不信任感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习惯和你做的是对手，不是队友。 随后开始领取首杀奖励。20人团本比起10人团本，奖励在数量上肯定要有提升。之前那是10人分，现在可是20人分了，一下子多出来10个嗷嗷带武装的角色。一号BOSS首杀，直接开出2件盛装，所有人盲看属性，判断是哪个职业适用的。忽略了一点， 王杰西突然开口：“啊，如果是全部需求的，是大家一起摇点呢，还是各派代表？或者直接给其实是有需求的散人？我看双方各派代表摇点就行了。” 王杰西直接无视了叶秋的提议，满脸更是没在微草这边派谁上来摇点上磨蹭，直接他自己就摇出来了，华丽的99点。 那行吧，那我们现在开始摇点，你们那边谁来啊？叶修报复性的无视，团队里嘘声一片。叶修甚至听到了星星这边也有嘘声发出。我已经摇了99点， 哇，你这是逼着我们摇出100是吧？请， 让你看看我们老板的厉害。叶修说着，示意陈果出马。陈果战战兢兢。 很多时候他还是改不了他的粉丝心态，一想到对手是大神王杰西，心里不由得就有点小慌了。朱烟霞摇点42点惨败，两件盛装王不留行先拿走了一件， 先发制人。 陈果发愣，意思是你先摇点，叶秀只好翻译。于是朱烟霞再摇点，比上次还惨。 25点，只有25%的胜率。陈果泪流满面， 我不来了，你们谁来摇吧。别慌，赢有两种，一种是自己强，还有一种是对手弱。你看， 叶修话没说完呢，那边王杰西的王不留行早摇了，也不算高，61点，但欺负25点足够了。 这不科学，喂，你作弊了吧？ 叶修情绪激动，嘘声又起。多大个神呐你，摇个点儿计较那么多，太跌份了吧。两件橙装都被微草战队收了，不过需要双方派代表摇点决胜负的显然是两家角色职业以外的使用装备。接着二号 BOSS 再次橙装两件，这次不需要摇点了，一件剑客使用，微草有刘小别的飞刀剑，职业剑客，另一件是流氓使用，星星这边有包子入侵。所不同的是，星星这边装备就直接配给包子入侵收着了，微草这边则还是收队长王杰西的王不留行收取。三号 BOSS 竞争出来了，出了一个牧师装。 我来。 微草这边这次王杰西没来得及出手，有人出去求战，正是牧师的操作者袁百清，跟着他的角色牧师冬虫夏草摇出了点数，82点，赢面相当大。 呵呵， 袁百清的笑声中略含挑衅。 小手上， 叶修唤道。安文义的小手冰凉，跟着一摇，75点，失败。 压力好大呀。 星星这边却有叶修的散人君莫笑还有一次摇点机会，于是感慨万千地说着。 你速度， 袁百清说。 受死吧， 叶修叫着，君莫笑摇点出手，83点。 这就是实力， 叶修笑道。袁百清那个怒啊，输了件橙装倒真没觉得有什么，但输给这个家伙总觉得十分可气，尤其是居然只输了一点，没有比这更气人的了。 小手先生， 一件治疗披风就这样发到了小手冰凉手中，另一件装备又是无职业需求的。 一鼓作气， 叶秀说着直接就又摇了一次点，超级无敌霸气的100点。 哼，谁才是最强的人啊？ 叶修问着，已经直接把这件装备收入囊中了。 喂，你怎么知道我们摇不出100啊？ 袁百清叫道。荣耀摇点规则，如果摇出一样的点数，那没有先来后到或是庄家通吃什么的，就再摇一遍。 那你摇啊， 叶修对袁百清说。袁百清没动，99% 的自取其辱率确实太高了点，这种时候还得是大神王杰西从容，随手摇了点出去，平平凡凡的51，然后就直接无视掉了。四号 BOSS 不需要摇点，材料6个，因为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材料的用途，当然也就谈不上各有什么样的需求，6个材料一家3个很随意就分完了。最终 BOSS 双方又是各取所需，一件骑士装，微草有骑士毒活拿走，另一件枪炮师装备，星星这边2个呢当然毫无争议的拿下。至此5个 BOSS 的首杀全部领完，没有出现武器，对此陈果表示出了无比的失望。然后就是重头戏，副本首杀的记录奖励。领取橙装4件，材料10个，果然比起 BOSS 首杀要3厚的多。材料好分，一家5个，装备大家纷纷一看属性都愣了一下，4件橙装中有2件是忍者适用的，其中还有武器，忍刀反曲，75G 忍刀，重量2.3千克，耐久23，攻速8，物理攻击769，法术攻击767，力量加37，智力加36，背后伤害加30%，结印忍术暴击率加12%，攻速加2，地心斩首术技能等阶加2，攻击命中时有5%的几率令目标眩晕， 持续四秒。武器属性没有什么太变态的地方，对比七十级成武有一番踏实的提升。除了这件忍刀，还有布甲腰带一条，两件装备毫无争议地发给了毁人不倦。众人心里甚至在想，这莫非是系统都被这家伙的辛苦给感动了，一下给他出两件。除此又两件装备，再度引发摇点大战，最后双方各取一胜，各拿一件。至此20人团本叛军先锋营的副本就彻底结束。收获上来说，首杀奖励居然只出了一件武器，这让人觉得很有些不充实。20人团本当然不止这一个，叶修末了征求大家意见还要不要继续。莫凡心里是特别迫切希望继续的，但只是默默地期待着。其他人呢，熬了这一通宵都有些累了，不过想到首杀这样的奖励必须要争取时间，这要一觉睡下去再起来时，恐怕榜单已经被填满不少了。现在职业选手们可都活跃着呢，星星微草拿下这20人团本首杀的时间里，霸气雄图那边也拿下了最后一个10人副本的首杀，5人副本首杀更是相继被俱乐部工会攻克，挂在记录上的大名无一不是职业战队的角色。 继续吧， 看大家都还有斗志，叶修说道。 哦，你们通宵到现在还不休息？王杰西说。 诶，你看出我们通宵了？ 记录榜单上全是你们的名字好吗？ 哎呀，果然玩不了你啊。 顿时又是一片嘘声。 多复杂个事儿嘛，还果然，还感慨。那么我们就接着再找20人团本去刷， 这次拿首杀可能有点困难的。 哦， 你看群。 叶修连忙打开那选手群一看，由他带着的拼团之风盛行，到处都是拼团打一之类的消息。从聊天记录里看出，数分钟前20人团就已经有拼出来的了，此时怕是已经在副本中征战。大家都是职业选手，网游的东西相对他们来说难度都已经偏低，所以打出的成绩不会有太大的出入。拼抢通关记录争分夺秒的可能还能擦出火花，但是首杀记录这种现在已经落后了数分钟，就很难再有反超的余地了。估计等他们两家到副本大门的时候，人家第一个首杀就已经出来了。